苦苦坚持，经已没意思，为何不可以？由我去决定谁才应该在我心中拥有位置。当你下次要换伴时，手机按到没电时，想起当时蠢也没法子，纯情得可以，男生中只得你赠我戒指。每次每隔两日都改变位置，一变四，四变十二，来到这礼拜更加讽刺。何以我变了你的十六号爱人，随便碰上那个他都比我更有趣吸引。偶尔我亦愿我是别人，能全我发誓共你再密运。我以前是冠军，怎会惯做后备爱人？曾经也上到最高，逐渐滑落谷底的暗，看见未来沙脚已在震。因我说过爱是磨合，才会受教训。谦卑的人只要做亚军，仍然很兴奋。谁知贪声引起就变贵贵，谁人话我会中你不过别人，连跌到四五六七都会默运。忍了你，你更薄幸，能叫我跌到永不超生。何以我变了你的十六号爱人，随便碰上那个他都比我更有趣吸引。偶尔我亦愿我是别人，转个发身共你再密运。我以前是冠军，怎会惯做后备爱人？曾经也上到最高，逐渐滑落谷底的暗，看见未来双脚已在争。因我说过爱是磨合，才会受教训。不想再建造你的吻，我怕燃了夜共分。面对几千个的光，终亦乍问，是谁幸运做你本周冠军？何以我变了你的十六号爱人，随便碰上那个他都比我更美更吸引。最怕以后位置再下沉，连见到也好恨也再别恨。我以前是冠军，怎会惯做后备爱人？曾经也上过冠军，现在份爱深深不分。你那热忱